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二月八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了？来自 Sist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aby Come Home， 宝贝儿回家。 对，对于零七版的听友来说呢，剪刀姐妹哈也是他们记忆当中关于男左女右最早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对，有的。 对，因为叶谦那时候特别喜欢带小剪刀的，然后我当时是不知道这支乐队，对于他们的名字啊就感觉到很有趣啊，会起一个剪刀姐妹啊，这是啥意思呢哈，觉得挺有趣的。然后后来叶谦给我讲了他们的那个女主唱的故事以后， 这女主唱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是呢其实也是他们一配角，真正的主角你也知道他是那个男主唱。 对，你跟我说这个在舞台表演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各弹奏也好唱歌也好时候，这个女主唱她就自己在那儿跳舞是吧， 对对， 属于自己摇摆身体啊，特别享受其中的。 是， 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啊，懂得自娱自乐的啊，懂得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安抚好，在一天忙碌之后选择一种放松的方式，这样的人类啊，男左和女右多半都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一群人。 对，感谢大家在这儿如此稳定。 是的，开板呢我们就把大家夸一番，因为男左女右的听友哈，昨天晚上在尾声的时候呢，他们纷纷表示哈，咱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每个晚上他们会通过点赞这件事情表达啊对我们的爱。 感谢大家了。 对，而且呢还纷纷有自己的一个幸运数字哈，还有他们理想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值，只要开心就好。 也想过还是想要这次约会你先到，你把头发给剪断了更有味道，我们谈着聊着每一次总有回到那些旧时光，你见对我就很好，短暂分开的缘故回忆变得有温度，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新的领悟，你常说单纯就是幸福，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无论距离有多远相隔多久一辈子要保护。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我想漫步于海，你每一句话都是无可取代，爱是未知数的几何，结果有好有坏，但最后一分钟才解开。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一万夸大不去爱，每一刻拥有都是无可取代，半夜三更爬上屋顶，我们看着天缘故，回忆变得有温度，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新的领悟，你常说单纯就是幸福，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不论距离有多远相隔多久一辈子要保护。只有真爱才能愈演为止。 一些事情，吹着回忆的风，然后明白，原来快乐从不曾离开，原来真心无可取代。 可能是你学生时代时曾经爱过的一首歌，来自 S.H.E 无可取代。 哇 ，S.H.E 在你中学的时候 还能发好这仨单词不？ 哪一次 E 在你中学的时候就已经陪伴你了？ 没有，我是说大家的学生时代。这首歌是2002年，是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是 在广播当中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如今呢，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好。哎呀，我们经过一些事情，吹着回忆的风，然后明白，原来快乐从不曾离开，原来真心无可取代 啊！对， 这是我今天晚上在这个我们说星期三有爱的晚上哈，送给大家的一首歌，而且也像他那句英文一样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啊，今天晚上你能够感觉到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和这档节目的爱，以及大家对男左女右的爱，这首歌的名字叫《无可取代》，但愿男左女右在这个时间段对你而言也是无可取代。 好，来一首无可取代的歌曲 ，John Mayer 的歌曲一直是。我感觉就是很多人倒是像他，但是怎么像都无法取代他的地位。 我要谢谢王小博停在路边特别拍了一张车里面974的大截图，漂亮。 Still had it up my sleeve. I'd love to tell you, stay inside the lines. But something's better on the other side. I wanna run through the halls of my high school.Such thing as the real world, just a lie. You've got to rise above. So the good boys and girls take the so-called right track. Faded white hats, grab the credits and made the transfers. They read all the books, but they can't find answers. 有好音乐的晚上，我们都是幸福的孩子。 对，这是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叫做啊，真是了不起的事情。No such a thing，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对， 你想在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多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你产生了一见钟情，或者是日久生情，或者是神魂颠倒， 可不是吗？ 或者无可取代， 可能都是你的。 哎，对，这种感觉可能只有在爱的这种彼此的电流啊一交替之后呢才会产生的。虽然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忙碌啊，日子给我们安排了许许多多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该完成的事情，爱情似乎已经被放到了一个角落里。 是、 啊、 这个 已经属于了好像学生时代，就是大学生们他们才会情窦初开啊，才会去频频的去与爱碰撞、嗯、好像到了一定年纪大家都已经不再谈这个事情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就是你啊，关于爱的感悟，你最新啊，最近今年有没有一些什么爱的感悟的变化？ 爱的感悟的变化， 对吧？你想想，你现在47岁，对吧？ 对对。 你37岁的时候，27岁的时候，17岁的时候，我相信你对女人的认知，对爱的认知，一定都在不停的发生变化。 是。我近些年来对爱的感受，你也不是不知道，因为有了孩子嘛。所以就他就更怎么说呢，奉献。本来爱他就是他的基础，就是奉献，就是要奉献的，更别说有了孩子他的爱就更要奉献，更要奉献付出，这样的感觉。嗯， 就是你的爱情已经和亲情两者密切的融合在一起了。 对 对，当你47岁的时候、嗯、你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它是基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嗯、 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说呢，彼此的爱情已经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在一点一滴当中已经都是去完成了，不需要再刻意了。 综上所述，没有人能做得特别完美。就是说你为什么爱情越来你感觉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少了，因为你其实你的付出啊，你的付出心和你的那个奉献心其实没有那么强烈，没有到达那个很高的这个爱情价更高的这个至上的这种境界中的。还 其实以前男左女右在没有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时候，我们在晚上基本上不会去设定一个话题聊爱情，但是也会有一些在深夜里啊， 对， 为情所困的啊，对吧，失恋的啊，对吧，爱上一个对你没有回应的人啊，或者是暗恋一个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的人。那些年啊，我们经常会处理这样的一些来自听友的答疑解惑的事儿。 是， 你发现没发现，就近几年，这样的问题都少了。 对， 我们的听友都能自愈了，对吧？ 嗯， 自己就能把这个小问题给啪就解决掉了，根本不需要再，哎呀，彻夜难眠啊，这个人生里怎么就解不开这个小疙瘩呀？不会了， 是 啊。但今天晚上我相信我们所聊的这个感悟呢，对于在聊天室中单身的朋友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某一方面的对他们的小小的一个学习吧。因为我们听听这些过来人哈，尤其是年龄上其实跟你差的也不太多 哦， 这不是说你啊，说就是我们那些已经， 我刚才刚按洗一下， 你想咱们那天不是念了吗， 是 咱们这个目前在聊天室中啊这个听友的年龄层，我们主要集中在26到48岁之间，这一块是我们主打的人群啊。但想一想，其实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整个时代里，我觉得真的是家庭担子还有社会重任也非常艰巨的人。 有，对， 对吧？非常的不容易。 这在我脑子里还有呢，已经不错。 啊， 家庭重任、社会责任呢？ 是啊， 好歹是有的。 正在听节目的你，我特别希望你是穿着拖鞋。躺在家里的某个舒服的沙发，躺着就不应该穿鞋了哈，坐着，总之是很放松的，在听这首老歌。 的力量，起身才看见孤单的形状，在空气里曝光。明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懒洋洋。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碰到天暗就黑暗。 期的时候，我经常在大半夜啊，那个时候的大半夜真的是在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的时候，这首歌是经常的播放哈。 哦， 爱一直闪亮， 爱是一直应该在那里的。 对，我今天之所以想到它呢，是我看到一个其他的东西啊，它居然是配的这首歌，然后我就想，其实有一些宝藏歌曲，还有一些宝藏歌手，或许他们在后来的歌坛鲜有动静哈，但是他们曾经的一些作品，不管过多久你再拿出来听，它还是会有很好的一个情绪的烘托的作用，对吧？ 嗯，对。 像今天晚上我们谈的是关于爱的新的感悟，其实爱一直都闪亮啊，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灰头土脸，我们自己情绪不稳定，把爱给搞差劲了啊。 对， 对吧？这个可能今天的我和叶谦也属于我觉得是两种啊，现在在爱情状态中的人，对吧？ 嗯， 爱情至于叶谦，它已经变成了亲情。至于我呢，可能还是一种人生中挺美妙的，可以去追求啊，可以去憧憬的事情。哈哈， 嘿嘿，他还得意的乐了啊！ 我其实也想告诉， 溢于言表了，他还 很多单身的朋友啊，真的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身边的人都有了幸福的家、幸福的他，家里催我，而我总是会在一些节日到来的时候，还有一些聚会的时候感到形单影只呢？ 嗯，不用那么 不用，你就想想我，想想我好不好？ 你有比他更惨的吗？ 我们掌声第二时段听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吧。 好。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8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叶谦。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期待的这个时刻，有一件事情啊，他们在白天的时光里也期盼过 啊， 快点下班吧，下班晚上回家听广播，有叶谦弹吉他啊，当然内心的碎碎念哈，一会儿就发生了。先来听一首歌，暖个场。叶谦，你今天晚上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还是老歌，给大家唱唱老歌。只不过呢，最近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都是在特别感激这个环节的当中，一首又一首的学着、唱着，现学现唱，热卖热搜。 别说那么多了啊，好好的谈啊，一会儿见。很像是先 这给我热场的这个、 啊、 给我热场的这个人不错 啊， 这段记得不错不错。 好的、这个气氛也造足了哈。 对， 小伙伴们，小板凳、小双手都准备好了、 得嘞、 东城区的叶谦， 是 47岁的叶谦， 哎呦，马上48了啊， 请登场吧。 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When I stand here taking every breath with you,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How can you just walk away from me?When all I can do was you leave, 'cause we share the love and the pain, they'd even share the tear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there's just an empty face. And you're coming back 值得感受、oh, Energy 的 water face。Wish I could just make you burn around, turn around and see me cry. This is such a need to say to you, so many reasons why.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Just an empty space,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remind me, just the memory of your face.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 there's just an empty space. But to wait for you, wait is all I can do. That's all I do to fade. So take a look at me now,'Cause I'm standing here, and you come back to me is against all odds. There's a chance I got to take. 我说这首歌他很熟，有一位叫做 Red May 的朋友、他说这首歌他很熟悉。其实有时候很妙的一点就是在广播当中听到了一首自己爱的歌曲，没有想到和老嘉宾居然有这样不谋而合啊！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就弹奏了这首歌。 是，这首歌也是我很早很早就喜欢的一首歌，但我从来没有去碰过它，我就没有去好像在酒吧里给人弹过钢琴，这真的是这个给人弹过钢琴，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自己去弹唱去触碰它，而且我知道很难，刚学，这是来自菲尔柯林斯的叫 Against All Odds， 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计后果，不计后果的这种感觉， 去爱 啊、对，就其实是他给的一个那个电影的那个配的主题歌，描写的就是。不计后果啊，对，真是不计后果的去爱，因为一个他那个，我记得他那是描写一个女人周旋在两个他都爱的男人之间，所以他就周旋于这两个人，他都分不开，但是他就不计后果的就今天就又回到这个男人身边，然后又去到那个男人， 这叫不计后果吗？ 这个是 against all odds， 这都快雨露均沾了啊，可能。人都会在某一个年龄段当中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如果说自己又是特别的幸运啊，被两个都很爱的人、 是是 就都很喜爱自己的人有过这样的追求，可能那一瞬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然后就会问朋友啊，就问家里人啊等等等等，其实当你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就代表这两个人他其实都不是最终能够和你走得更远的人。 这个印象是深刻的、 对，因为真爱是排他的，就是你真的选择爱上一个人之后，其实其他人对你而言就好像异性这个概念已经慢慢淡化，就是大家都一样都是同性了，我不可能说是哎，对他的那种感情还可能在别人身上发生，这可能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啊，随着你的这种爱的浓度啊，以及你对爱的认知的提升啊，甚至是你对审美和你的人生架构的改变啊，它都会发生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爱的感悟，包括刚刚这首歌，可能以前你听的时候和你现在听叶谦再来弹奏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争取以后用钢琴我熟，这首歌用钢琴给大家弹一次。 又开始说我们直播间没钢琴这事儿了。都会有的。 我能看到你的眼含着泪，安静的沉默的像一波湖水，你是我的宝贝。 Silent day, silent day， 怎 还是忘掉他们吧，别后悔。我一个人留在这空白的世界， Saturday day by day。 下面的便利商店乐队带来的这一首歌哈，也是有一种浓浓的少年感。 便利商店本身那几个小伙子，我这个音乐节我去主持的时候我就见过他们。 又说起你当年的怀柔是吗？ 也不是，那个在那个时候还行，还在京郊，就在南边的京郊那块。 哦，在大兴是吧？ 对对对对，在那边。 你跟大兴电台的 是 女主播？ 哎，对。 你记得真清楚， 因为你当年那个夏天频频的在节目中提到这件事情、 一共四天四个女主播， 哎呀那个开心呐、 不是连续三届 所以说哈，在电台做老嘉宾啊，做这个男左女右老嘉宾，其实也给你带来了很多有机会和其他的同行们交流切磋， 是 尤其是女同行。 哎呦，女同行后来都自己都不干了，我还干， 然后都加了人家的微信对不对， 在呢反正都在。 哎，你一般就如果这种工作情况下大家第一次见面，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你会怎样的礼貌的要到对方的微信呢？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其实有这个想法，但是女生嘛她可能还是要含蓄一点，你是如何让这个场面变得自然一点的？ 我是抱着那个如果我不加人家微信是不礼貌的这种心态去管人要的、 那多半都是在这个行进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是大家刚刚认识的时候， 刚刚认识还来不及，就是非常忙碌嘛，然后大家对词啊，对这个就要说的这东西， 给我个微信，给我个微信。 那个时候你要微信属于果乱嘛，就是说你合作了两三天以后了，已经，就是很 接近尾声， 对，很清闲了。然后这次合作很高兴，然后咱们明年再见的时候，然后这个谦哥加个微信什么，这个是如果你都忘了，你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都是我都马上都说，哎呦不好意思，应该是我加你们微信的哈，这是这样的感觉。 哦哟，那现在在你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哈，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女主播们哈，也可能关注着我们的节目， 是 啊，谢谢来自祖国各地哈，来自我们同行们啊、对于这档老节目，其实我觉得作为同行啊、如果听自己行业的广播节目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在感受着一个节目它为什么能够这么长呢？ 他挺高兴的。 就我经常如果要是听到一档电台节目啊、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其实也会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都还在呢？是真的有好多听众喜欢吗？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说有很多当年跟我一起就是合作过的，他们其实是专业的主持啊，或者是专业电台 DJ 啊，人家后来早就不干了真的在微信里聊几天来、 转行了， 对，人家早就是干别的去了。 但同时我也会有一种另外的想法，就是哦，原来其实电台节目啊，它其实需要的是更长久的陪伴， 是 它其实是一种养成主义啊，它不是说这种瞬间的，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因为你的这一首歌我们迅速暴增了10000名听众、 也没法长久吧， 不可能啊。就包括我们聊天室，你说你的一首这么好听的曲子之后，当然9万人气了I'm just spending wasted time It's all Dido 的这首歌就充满了电子 loop 哈，但是呢其实这一整张它都应该是有这种风格的这个靠近，是因为它跟阿姆啊还有很多收唱歌手啊在这张专辑叫 One Step Too Far 就合作这张专辑啊。刚才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 One Step Too Far。 是的，我们男左女右节目中哈，这个音乐风格还是非常多元化的哈。 对， 你可以听到尤其在叶谦那一部分啊，他主要主攻的是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母语以外的歌曲哈。 我主攻母语歌曲的话， 我们母语以外的歌曲、啊、 肯定是攻不过咱们这个韩立的。 哎喂，哎， 韩立他是 小宝那一首歌啊， 韩立歌篓子型的，在那里一直有货。 而且呢，这个叶谦当年他们无库组合的三位选手啊，其实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看家乐器哈。 嗯， 小宝啊是他们当时，其实说实话哈、啊，在我们第一眼瞄的时候，离老远一看哈、啊，其实小宝君呢是很容易打入啊女生视线的那种男生、啊， 是靠都靠他呢、 就是。他的那个颜值在当年啊还是相当厉害的，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哈、啊。后来啊，咱们必须要承认，一胖毁所有，就是人一旦胖了以后，尤其是原来很帅的男生。增加个十斤二十斤之后，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帅劲儿哈，就一下子变得平和了，亲切了， 哎呦， 没有锐利了， 是啊， 没有任何的杀伤力了啊，就相当的是哥们儿似的那种感觉了、啊。 也不一定，这有的也毁不了所有。 谁？ 小四啊，小四也胖了 啊，他的那个基数， 但是他越胖越可爱了。 对他的基数，因为小四是最初也是那种。更干瘦的那种男生哈， 对 他基数好， 对他的基数， 他的基酒不错，再怎么调配都可以是吧？ 然后呢，小宝属于就是完全从这个，我觉得至少从 M 号到了 XL 号，就是当时给我的那种视觉冲击哈。 嗯。 但后来呢，他也确确实实在演唱方面哈，尤其唱中文歌曲方面。在创作方面哈，有了自己的一些新的开拓。 这不去年就是给他弄了一张专辑呢吗？ 什么挺住着？还是什么别塌下？ 对，就有。 哎、对，我们一直都说哈，有朝一日呢，可能2022年啊，就会让吹萨克斯特别棒的小宝啊。 是。 小宝的萨克斯那真叫一绝。 我看他还能捡回来吗、 啊？哎，你可以让他准备一下哈。 对。 如果小宝现在楼下的话哈，可以让他上来。 他是得准备一下。他得去那个当铺给赎回来、 啊、 那个萨克斯 很贵的， 嗯， 都到那份上了。 没有开玩笑。 小宝，李四光，请做准备啊。 没有轮廓，没有体重，爱是什么？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22:01，4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8号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老节目老环节，暖文章冷笑话，我们还在熟悉的晚上10点钟。刚刚的叶谦在第二时段呢已经大放光彩了哈， 嗯，唱了一首老歌嘛， 对，但第三时段呢也是他的这个老本行。今天呢我还跟朋友说，因为我看到一段视频，他讲的是两位哈100多岁的老人，两位老奶奶，他们的笑容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就讲为什么会长寿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积极向上， 他就自己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啊，然后又很快乐的人。他就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持你自己啊，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是 你自然啊就会很清楚自己啊要什么。慢慢的，你的状态、身体状态也好，心情状态也好。同时，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哈，他说要回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就是美好的回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些美好的回忆，他说我现在在100多岁的时候，在回忆我这一生，我觉得是快乐。 哇，100多岁还能回忆一生，哎， 是的， 真棒。 而且呢，我也跟小伙伴们说，你知道吗？就是人类哈，在快乐的时候，身体里啊，它会分泌一些杀死癌细胞的元素，啊。人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呢，会分泌一种叫缩氨酸的荷尔蒙，能杀死体内95%的癌细胞。所以呢，保持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的笑容那是价值千万。 昨天你跟我们说了安非肽啊，还有然后 荷尔蒙， 今天又说了 内啡肽 啊，今天又说了缩， 你是记不住的，缩氨酸， 缩氨酸，他就感觉是把后面这个用拼音给拼出来， 缩氨酸的荷尔蒙 、啊， 对，就是你看你咱俩这么大笑的时候，哎，我们身体内，啊， 就 缩 氨酸了， 啪啪啪的开始把那些有可能哈， 嗯， 会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啊开始走下坡路啊，就会有一些病毒全部都给干掉了哈， 是。 那所以今天叶谦的这个环节，冷笑的环节，如果你能让在收音机旁的大家笑起来的话，这意味着你给大家派送了缩氨酸。 缩氨酸， 对， 你们看看这个啊，今天这个楼道里发生一事情，这个我们楼下有对夫妇啊，老夫妇啊，70-80岁了，这对夫妇76岁、78岁，都快80了，这个在这住一辈子，一直很恩爱。就在昨天，这个婆婆啊，那个老婆婆，哎呦，忽然闹着要离婚。哎呀，这街坊邻居，老街坊老邻居怎么劝还都不管用了，这怎么回事啊？问起原因来，婆婆说，昨天晚上停电，你们知道吧？我说，知道知道。然后我又让这老头子给我找着蜡烛，对不对？找蜡烛来。哦，对对对，找着。这老头子给我找一根蜡烛来。给我说让我给他点着了，我就给他点着了，然后你们后来都听见那响了吧？啪！ hardly wait to feel you moving through my world. Oh, my world is empty without you. 比较难劝啊，但是也还是劝好了。这个黑灯瞎火的大爷，你把陈年老炮当成蜡烛给拿去，对吧？大妈崩牙又呲花，这也是难免的事儿。好像现在劝好了，劝好了。好，下面有请暖文章登场。 哎，但愿各位刚才已经笑了啊，酸酸已经给大家送到了啊，开心一下。那马上呢，我们就要结合今天星期三的主题和爱有关嘛，所以我们也将送出一篇爱的。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好的婚姻是遇到成长合伙人。最近刷到一个关于婚姻的获奖短片，静音，忍不住连看了三遍，代入感太强了。女人刚生完孩子就急着恢复工作，只为了减轻丈夫一人养家的负担，但身体的疲惫和生活的繁琐令她陷入产后抑郁，只能一个人默默消化情绪。男人进家门脱掉鞋袜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女人独自洗碗洗衣服，又疲惫地挤出母乳，为了不吵醒熟睡的孩子，两人几乎零交流，但女人的情绪已经压抑到极点。没想到男人一伸手打翻了刚刚挤出的母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转身接电话，女人瞬间崩溃，一把夺过手机狠狠摔在地上，离婚两个字脱口而出。那一刻是绝望也是解脱。有人说婚姻是爱情最好的归宿，可当爱情进入婚姻，爱却变得越来越奢侈。难道婚姻走到最后只有离与不离两种选择吗？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史蒂芬·科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与争执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认同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拥有第三种选择。他在《第三种选择》一书中指出，超越偏见的第三种选择是解决人生棘手问题的一把钥匙。妥协从来不是好的选择，很多人觉得幸福的婚姻全靠妥协与隐忍，一味妥协并不能换来伴侣的担当，但由此就全盘否定婚姻选择离开，显然也不是人生最优解。其实在婚姻的妥协与放弃之外，还有一种第三种选择，叫做协同。协同不同于妥协，妥协时双方都有损失，即使暂时平息了冲突，但问题依然存在，而协同是双方一起面对冲突，放弃个人成见，追求共赢的局面。放在婚姻矛盾中，协同不是听我的或听你的，而是商量我们共同的办法。婚姻的本质并不是爱和不爱，而是夫妻双方是否能够从这段关系中获得精神成长和自我满足。因此夫妻双方协同的程度决定了婚姻的幸福指数。协同无处不在，简爱里有一句话，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长此以往的相依相惜。婚姻说到底是一种互利，我们需要付出感情和时间，当然也渴望回馈与成长， 但婚姻从来不是独角戏，它需要两个人的参与，更需要两种思维的协同合作。在纪录片《人间果实》中，有一对相伴了65年的夫妇，感动了无数人。90岁的修一和87岁的英子，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两人却没有一天不感觉到幸福。修一最爱的食物是土豆，而英子对土豆完全无感，但英子经常为修一做土豆，只为了看到对方享受美食的满足。英子平时大大咧咧，总犯迷糊，用过的东西也不记得放回原位，但修一从来不埋怨，只悄悄地跟在英子身后整理，或者写一张可爱的便签提醒英子。幸福的婚姻不是改造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在陪伴彼此的漫长岁月里，发现对方的好，接纳彼此的差异。珍惜的前提是协同，求同存异才能一起成长。美好的婚姻无外乎相互尊重，相互扶持，携手同行。学会协同，距离幸福更进一步。有一部叫做《婚姻故事》的电影，女主角妮可为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为婚姻包揽了一切琐碎，但长时间牺牲自己成全丈夫的结果并不是幸福，而是丈夫的忽视甚至无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我只是让他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其实妮可的无助何尝不是大多数婚姻的真实写照。没有协同，没有合作，过度付出与单方面的隐忍，只会让婚姻中的一方陷入自我贬值的恶性循环，婚姻关系最终分崩离析。在《第三种选择》一书中，作者提出了达到协同状态的第三选择思维，从认知到行为，彻底颠覆了过去要么对抗要么逃避的两种选择思维。一，我看到自己。诗人鲁米说，世人从不审视自己，他们只会责怪别人。在婚姻关系之初，我们往往会带着滤镜看向自己的伴侣，但随着时间流逝，伴侣身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我们的目光也随之变得尖锐起来。可我们没意识到，当我们审视伴侣身上的缺点时，已经完全忽略了自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的喜怒哀乐不应该只依赖于伴侣的表现，而应该从自我认知上寻找问题的答案。觉察自己，我才是一切的根源。二，我看到你。既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伴侣间的差异就是永恒的存在，千万不要试图改造对方，让伴侣活成自己意愿中的样子。两个人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个性天赋，不是正好让我们体验不同的人生乐趣？刘嘉玲与梁朝伟性格迥异，但一冷一热，一动一静的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被问及爱情保鲜的秘籍，刘嘉玲坦言，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尊重和支持。他从不要求梁朝伟改变什么，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那个人最本真的模样。珍惜彼此间的差异，学会欣赏并接纳，不就是婚姻最美好的样子？三，我找到你。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磨合，更是两种思维的碰撞。朝夕相处之下，难免磕磕碰碰，当分歧产生，我们可以提醒自己，也许这就是协同的开始。 盛怒之下话不投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同理心，倾听对方真实的内心。再见爱人中正处于离婚冷静期的王秋雨夫妇就是最典型的一对，妻子想要一分钟拥抱，老王真的掐着秒计算时间，妻子想要一起逛街看风景，老王因没提前预约而拒绝。妻子是在无理取闹吗？其实妻子真正想要的不过是老王的陪伴和在乎，但那些看不见的委屈最终累积成了厚厚的失望，让两人渐行渐远。四，我和你协同。协同是家庭的本质，因为家庭本身就是第三选择。两个独立的人，两种完全陌生的背景相结合的婚姻，在尊重自己、尊重伴侣、尊重伴侣，并具有同理心的基础上，产生全新的相处模式，这就是协同思维。当然，协同的前提是发自肺腑的愿意改变，找到当下比你的方法或我的方法更好的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我们的方法。第三选择思维不是简单的谁赢谁输，而是夫妻间的双赢。有人说，在婚姻里你需要的是展现在对方心里独一无二的价值，而非你的情绪。聪明的伴侣不会任由情绪发泄令婚姻陷入挣扎的边缘，而是从自身开始一步步寻根究源，找到那个能让婚姻更加稳固的状态。就像开头说过的那个纪录片的那对夫妇，说完离婚后虽然绝望，但反而像是按下了情绪的暂停键，彼此都冷静了下来。两人不再抱怨对方，而是尝试理解。男人体谅妻子的辛苦，拿出妻子早就中意却一直舍不得买的面霜。妻子理解丈夫的不容易，心疼他顶着工作压力依旧不让家人担心的体贴。重归于好后，两人只会更加珍惜彼此。协同不仅适用于婚姻，其实更是大自然中明明存在的自然规律。大雁排成 V 字形飞行，是因为拍动翅膀形成的上升气流可以保证雁群飞得更快。两块木头叠放在一起可以承担比单块木头更多的重量。单人的音乐演奏远没有乐器合奏来得震撼，协同的力量远不止如此。因为协同不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一旦把自身的力量与他人的力量相结合，最终的成就往往超乎想象。愿你和你的他能够在协同中越来越相爱。 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忘了你的勇气，没办法重来一次，也只好听天由命。 不能再没有月亮的夜里，也不能轻易闭上眼睛，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或心里。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 提醒我， 我失去了，我不够爱的你。 陈慧琳还有刘德华，我不够爱你。你看这个经过了一个自我的反省啊，或者是向内看，不要在这个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一味的指责另一半啊，他怎样怎样怎样。就像这篇短文章中所说到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以第三种选择很对，很多恋人就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的一个坎儿，就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啊，你就是不对啊，或者是你认为对方在强行的要改变你，所以协同这个词啊是第三种选择。我觉得你这个婚姻生活的这十年，你应该也很有感触吧？ 对，我们想都不是小孩子，然后小孩子我们也知道他，我们现在也更理解小孩子，你不可能要求他跟成人一样，他一开始他的认知他就是自己的内心怎么想，他那个不叫自私，就叫自己的认知范围就那么宽。但是你都是成人了，你都是婚姻的这个当家者了，你不能说不替对方一丝丝都不考虑，对吧？你得互相的，你说的协同、 哎、但是老叶，这个就是大家都会说，哎，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个气儿一上来啊，或者说当下发生的事情、 哦、 两个人就碰撞到那儿的时候，哪想那么多。 那其实你就觉得你如果跟他碰个鱼死网破碰碎了这个事情哈，就是都没法粘回来的这事儿，你觉得你解气了，还是你得着什么了？你得着那个莫大的尊严了，还是得到莫大的自尊了，还是得到莫大的利润了？你得这么想想。而且是怎么叫内控者跟外控者。 好，我们转一个身，第四时段继续喽。 哦，到点了哈。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北 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 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嘴巴加喷嚏， 把老嘉宾给打出来了。 好家伙，一个喷嚏的时间啊，我们转身就又来到了男左女右22:31:46的北京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8号周三晚上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那我们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是由叶谦带来的， 来自 Level 42 这首歌非常有名，叫做完结篇 It's Over。 这里呢要提醒一下答应了亲爱的要23点入睡的小伙伴们，可得准备一下洗漱了啊！希望我们节目结束的完之后呢，您啊70后可以睡了啊。 But I can see another road, and I ain't coming back. Don't look for me around this town, 'cause I will be so far away you'll never find me anywhere. And I won't take no souvenirs, no perfume, picture promises. 后 下心都不说。 2021年12月8号，我们终于等到了阿妹出山，而且这一次呢是和李荣浩合作了一首，真的是听完以后我觉得天哪，这2021其实也还挺好的，至少还有这些音乐陪着我们。这是来自他们共同演唱的《对等关系》哈，而且很多人就是一听到就说张惠妹要么不唱，只要她一发声你就觉得这个调子高到你好像都得站在桌子上听一样哈。 是啊，这个李荣浩跟阿妹一个是都是一个是创作型的创作， 这首歌真的是李荣浩他作词作曲的， 然后这个阿妹的嗓子又是没问题的， 太高了。 是， 而且其实这种高它是表达出在这种感情关系当中哈，一个女人她其实也很歇斯底里的那部分，两个人在一起又很痛苦啊，但是呢退一步做朋友又不很甘心啊，又很不甘心。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也正好处在这个节骨眼，就也许这首歌真的可以啊让他们听听以后能够感觉到，有时候其实是人的这段时间的集中情绪的爆发啊，可能冷静下来，就像我们的文章所说的停一停，然后用一种协同第三种选择的方式再去面对他的话可能会好很多。真的该说不说，这首歌确实是神仙合作。 是的， 对。然后在这里也特别预告一下，我呢是周四周五出没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就是北京乐广播的9月份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在下午4点到5点。然后我有3周的时间里，我都是在周四固定了男女对唱环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真的，你知道，我自从把这个周四固定为男女对唱环节之后，我真的是在一直找更好的、更好的、更新的对唱歌曲。其实对唱歌曲这几年没有早年间作品多， 对 啊，好得多。 是啊。 所以今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因为我希望在歌坛能多多的有这样的合作，就是给我们的耳边一些新鲜感。 这个很好听，对唱的，哪怕是像昨天你放的那英王菲这样的对唱的， 对， 都真是很好听的。 对，我的星期四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呢就主要打对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男女对唱， 男女对唱， 以后呢还有这个女生和女生的啊，男生和男生的啊，等等。 这个你说男女对唱， 就是， 对，你像我这个，我就是你要摘近几年他们出的也少，我也摘不出多少来。你看像李荣浩这个就是非常的珍贵了，我你往我这儿一想，你又得笑话我，我又是杨钰莹啊什么 风寒情啊，你要是说你都知心爱人， 就是 心会跟爱一起走， 对，他 你应该是这份 儿，那个时候金童玉女杨钰莹，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是，然后 毛宁 啊，毛宁杨钰莹，然后那个时期确实孙海英和那个和吕丽萍都是那时期。 对，因为我现在在找的对唱歌曲当中，我不能就是翻阅太过往的啊，可能还是去我们那个下午的节目，主要就是把一些应该说是当下的最好听的歌，因为它会有一个上百名音乐人，他们每个月都会把上个月啊最新的歌曲进行一个排名，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找到一些大家可能错过的避免歌曲，然后我的这一部分的对唱里也是这样去寻找。那其实在这个寻找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张惠妹其实她跟周杰伦也合作过啊。这个当然更多的歌曲明天下午呢，如果你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话，我会带来更多的对唱歌曲啊。 这好像有点对男左女右不公平啊，但是、 有什么不公平的呢？ 就是、 好歌大家听 嘛。我已经把今天最新的这首歌、明天下午呢还是会和大家分享，因为这首歌是很耐听的啊。 嗯， 今天全天我也听了很多遍，就是越听越会惊叹，阿妹真的宝刀不老。 是啊，是 这么多年了，你说哪一首歌阿妹给你唱的让你觉得就是不魂飞魄散的啊？就是她的这种高音的质感是独特的。 嗯， 其实女高音也很多嘛，在流行歌手当中哈、啊，但是阿妹就是阿妹，而且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她是用真音在唱她的高音，对吧？就高到一个你都怕她唱不上去，但是人家就是能。 阿Adele，阿妹， 对， 阿野丽啊，小野丽莎，现在小野丽莎 ，Oh no， 给你们 Lisa Oh no， 献给大家一首歌。 En el fondo de mi corazón, mi amor por ti. Este amor delirante que abraza mi alma. Es pasión que atormenta mi corazón. Mi corazón. Que tú estás conmigo, con mi tristeza, estás en mi alegría y en mi sufrir, porque en ti se encierra toda mi vida. Si no estoy contigo.Soy dichosa, mi vida, porque me quieres.

97.9.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